你到底是什么人？你的血居然可以驱散噬魂疾？ 白毅冷哼一声，指着那缸子说， 就你那么点噬魂疾，还想要结出最后的血灵之来？当初伯族人最后怎么灭族的？他们几乎用尽所有族人的血肉，也就结出一个血灵之来，最后还被秦始皇给拿走炼丹了。可最后秦始皇却并没有得到长生，这个根本就不是什么神草，而是彻彻底底的杀人工具罢了。 连家父子浑身一颤，好像最后这句话给予他们莫大的打击。安宗感觉到白毅的身体有些变化，说不上来什么感觉，他觉得他看四周的景象都有些扭曲。他想要开口说话，但是因为脖子伤得太重，开口就会牵动伤口，疼得他摇晃了几下，被白毅撑住胳膊才算是稳住重心。在场的所有人都感觉到白毅的神情有些异样，他好像不是安宗认识的那个白毅了，连雍豪也十分忌惮，直直地盯着白毅。白毅身上散发出一种非常冷冽的压迫感，就连六子他们也觉得害怕，停下手来。连大明用身体挡住连雍豪，后者则看着白毅脸色发白。安宗拉着白毅浑身直颤，其实害怕是其一，更重要的是因为浑身的疼痛。白毅冷冰冰地说， 想要长生不死？哼，你们认为你们有这个本事吗？ 连永好已经彻底懵了，貌似白毅给他巨大的打击让他根深蒂固的信念被击得粉碎。他最后虚弱地问道， 你到底是什么人？ 白毅厌恶地瞥了他一眼，眼神中闪过一丝杀意。白毅没有回答，只是抱着安宗示意六子他们先退出去。六子他们也感觉到事情不妙，马上退了出去。白毅用下巴点点那个水缸说， 你还不配知道，本来你们有更好的死法，不过既然这小子的血碰到了噬魂疾，那…… 白毅还没说完，水缸里就起了剧烈的变化。噬魂疾吸收安宗的血液后仿佛变得十分狂躁，那些藤蔓都疯狂地扭动起来。安宗害怕地抓紧白毅，他知道这些东西有多么的恐怖，这玩意儿就像是一颗巨型硫酸喷溅机，活活地把人给融化分解了。还没等他想喊危险的时候，藤蔓就全部涌向了连家父子。虽然也有些想要来攻击他们，但是一闻到白毅身上的血就疯狂地扭动着后退，转而攻击连家父子。植物连带着好几副骸骨一起甩了出来，有些叶子上还有少许没有被消化的人肉，那些叶子就在搅着肉使它们快速分解。连永好捏着手里的血玉，但是根本没有作用，那些东西一点也不畏惧他手里的东西。连大明看此情景，大喝着一把推开连永好，那些藤蔓很快的就缠住他，他撕心裂肺的吼叫着。连永好呆呆地看着连大明生不如死地挣扎着，还死命地抓着想要冲向连永好的藤蔓。连永好吓得浑身发抖，他对着已经浑身是血的连大明低声喊道， 阿爸。 连大明听到这句话大笑了起来，从嘴里呕出大量的血液，最后挤出一句， 快跑。 刚喊完，他就淹没在植物之中，一点回音也没有，只有阵阵刺耳的搅拌声。连永好泪流满面，吓得六神无主，他颤抖地看着自己的父亲最后的下场，突然转身就想跑，但是却被什么绊住了。他定眼一看，那个做过防腐处理的脑袋，那头颅上居然浮现出一个奇怪的笑容，本来抿着的嘴巴裂出了一个诡异的微笑，露出黑乎乎的口腔。一瞬间，从里面弹出一根九波噬魂戟的藤子，一下子就缠住了连永好的脖子。这时，后面的植物也涌了上来， 吞没了他的下半身。连拥好惊恐地看着那个头颅，他死命地想要爬出去。这个时候，安宗感到在他身后拖住他的不是那些植物，而是那些被他杀害的人的鬼魂。他们黑乎乎的影子嘶吼地死拽着连拥好的身体。连拥好抬起头，想要向安宗他们求救，可还没说出一个字，就被那九波噬魂级迅速地吞没了。顿时只听见一阵刺耳的搅拌声。安宗看得目瞪口呆，呆滞地拉着白毅。白毅看他抖得不成样子，叹了口气说： 没有办法，这也是他们咎由自取。人是不能奢求不可得的东西的。 安宗想到最后那一根从头颅中伸出的噬魂剂，突然喉咙一梗，艰难地说道： 不对啊，连永好说过，人头里有微电波，九波噬魂剂是不吞噬人头的。 看来这个家伙真的是只知道非常局限的东西。的确，噬魂级是不会吞噬人头，那是因为他们会把种子植入人脑之中，把人脑当作温床，最后发展出新的一株九波噬魂级来。 说完就搀扶着安宗走了出去。安宗最后回头看了一眼，发现在那堆恶魔般的绿色之中有一朵鲜红色的果子，但是转瞬之间它就消失在一层层纠结的藤蔓之中。他们迅速地走出了地下室，白毅马上锁上门，就听见植物的撞击声。白毅用手上的血液在铁门口上画了一个奇怪的符咒，顿时里面的植物安静下来，只是剩下了犹如鬼魅一般的搅拌声。白毅脱下外套给安宗盖在身上，安宗这个时候狼狈的自己都看得心疼，光着膀子，浑身上下没有一处好肉，好几处地方还在渗血，还有半根绳子挂在脚上。六子看安宗这样，连忙跑过来说： 老白，我已经打了110和120了，等会儿直接把小安送医院。哎，你说那两个怎么办？靠，居然把小安整成这副样子，宋局的我要找人敲死他们。 白毅看了看他，抬头说道： 等下警察来的时候告诉他们，里面有古代变异的食肉植物，带好石灰粉。至于那两个人已经自食恶果了，估计警察只能找到他们的肉块和脑袋。 说完他低头轻声问他： 你还能撑住吗？ 他点了点头，看了看他的手臂，用眼神询问这到底是怎么回事。白毅懊恼地看了他一会儿说： 这是我该猜到，当初看到那烂肉的时候，我就想可能是九波噬魂级这东西，但是这种东西只能存在云南一带，他们对温度的要求很高，而且只食用年轻男性的肉。这种东西早就随着伯族一起消失在云南深处，没想到他们竟然在温室里养了一种。 话还没说完，他突然咳嗽起来。六子和他的兄弟说了几句后，那几个人看了看白毅就走了。于是六子骂骂咧咧地跑过来说： 天傻，居然还做这种人似的事儿！哟，老白，你手上的伤也得快点处理啊，否则失血过多就麻烦了。小安，我可告诉你，你兄弟啊绝对够意思，你一晚上没回来他就找了你一晚上，最后还是白毅猜你熬不住吃素和挂面跑菜场来了。他可是转悠了一夜啊，最后居然在自行车棚里找到你开了锁的自行车，要是掉在地上我们这才感觉事情可能不妙了。我连忙找了几个道上的兄弟一起找，直到看到你掉的挂件才冲进来。哎，再晚一步老子就要永远失去你这个兄弟了。 说完居然已激动得满眶的眼泪。安宗一听心头一热，感动的看着白毅和六子，眼泪就下来了。他抽了几下鼻子，哑着喉咙说： 老白，真辛苦你了。还有六子，如果不是靠哥几个，我就得身首异处，连具尸体也没了。 说完他就觉得他站都站不稳了。白毅连忙架住他，很快警车和救护车都来了，把这条菜市场的小弄堂围了个水泄不通。 几个医护人员冲进来，把他四平八稳地放在担架上后，迅速地运上救护车。白毅跟着上了车，一边和医生简单地交代了一下他的伤势和大致情况，听得医生一阵惊叹，好似在听玄幻小说。六子在给警察做着笔录，没跟上来。那小子十分会说话，他知道哪些东西该说，那些东西说了别人也不会信。但是即使如此，这件事情肯定也要登上明天早报的头条了。城市地下室惊现古代灭绝肉食植物，几个青年勇斗歹徒什么的。医生在救护车上给安宗做了简单的消毒和包扎，另外一个护士也在为白毅包扎手臂上的伤。估计伤口太深，白毅得留下疤痕了。安宗心里不禁十分过意不去。 还好伤的都只是皮肤表面，但是奇怪的是，你身体好像特别能够忍受这种灼伤一样，居然只是一些表皮损伤。如果让另外一个人来，估计现在就得开病危通知了。 安宗眨巴着眼睛，白毅在一旁看着他，眼神若有所思。安宗想到，最后他本该被活活的绞死在噬魂剂之中。显然白毅的血让他们发生了变化，让安宗逃过了一劫。可是随后那些植物的发狂又是怎么回事呢？难道他真的有什么特殊功能？他思量着，得改天找个机会好好的问问白毅，总觉得他肯定知道些什么东西。但是现在还是好好的安静养伤，他已经没有体力再去思考其他的事情了。他闭上眼睛，脑子里一直翻转着最后一幕。 林友好最后还是被那群怨死的鬼魂给拖走了。也许他样样都猜错了，只有一点他没有说错，那就是被九波噬魂机所杀的灵魂会永远地依附在这杀人藤之上，所以我才会几次三番地在那家店门口看到奇怪的景象，而那个梦则是那群枉死之人给我的最后讯息。但是为什么梁永好会得到那株噬魂技能？他从哪儿听了这歪曲的配置方法？难道说他是伯族的后裔？ 太多的疑问随着连家父子的死亡而失去了答案，但是最后那一声儿子却真真切切地表达了一个父亲最后的绝望的呼唤。而连永好他扭曲的人性能不能在地狱中得到救赎呢？谁都不好说。有的时候人就不能去贪求不可能得到的东西，比如永生不死。 后来你离开了，挽留也没有用，无言是天空结痂的伤口、哦、连放下都慢热，连遗忘都退缩，我要怎么把回忆缝合？我像是无趣的无味的烂俗小说，有时候自己都觉得荒谬、哦、我像是无趣的无味的烂俗小说，丢失唯一重视读者，太多笔墨写我对你百般如何，却忘了最初我的开朗人设，别期待情节会有动人转折，结局连你的名字都错过。你要我往前或往后，想做我想要都只是剧情需求，你明明眼神有闪动，好心提醒着浪漫没了余额。这一本解忧的却主演真的小说也有着云雨月星和你的过了，虽然笨拙，你应该也曾经读到过某一个段落，微笑着未来的未来你也憧憬过。 别期待情节会有动人转折，结局连你的名字都错过。你要我往前或往后，想做我想要都只是剧情需求。你明明眼神又闪动，好心提醒着浪漫没了一样。这一半解忧的却主演真的小说也有讲，云雨月星跟你的过了虽然笨拙，你应该也曾经读到过某一个段落，微笑着未来的未来你也憧憬过。时间它滴答滴答乱速的将每段遗憾雕刻的斑驳，我们的故事结束于此了，又或许。